哎哎哎哎哎哎哎

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，接下来再给您演唱，什么呢？二泉映月的片段。

陷入罗网，殿清门明街上，街谈巷一瞅名扬万不了，运根血迹大闹茶房啊。乔永根与武大在酒馆里共饮，永根他停住杯，痛泪双颊。哎，永根，你为何如此伤心？有什么话你只管对我来讲。大郎，为了你我挨了一顿毒打，说起来实在是窝囊。哎，你挨打抱怨我是何道理？这顿打干系你说来话长。其实换一牌子叫罗江院，老爹他卧病不起，看看要断了粮，当卖全无，哎呦欠哪，哎呦欠下了一地账。今儿我买了来那上好的白梨，精选了一筐，想找那西门官人，求他捧捧场，各处找踪影全无。哎我大呀，哎我大失所望。听人说西门庆在王官的茶铺，偏靠着一位娇娘，那茶铺改为了地下的俱乐部，他们偷偷地开了张，邀请嫂夫人表演曲艺，爱搞转呐，爱搞转场独唱。因此上我前去寻找，老王婆伸一桌门旁，他故意纠缠刁难，不许我走进房，恶狠狠地痛打我一顿，害我吃啊，害我吃了败仗。又